差之前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出差回来以后，一进家门就被热哭了，原来是忘记交电费了。在外奔波了一个礼拜，回来后还要这么委屈自己，所以啊，索性就住进了酒店里去了。在酒店里洗完澡，刷着网，想着这几年的忙碌和变化，不禁百度起记忆力减退来。原来啊，这和我们身体内的氨基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点专业了啊。其实呢，氨基酸的种类啊，总共有22种，但主要呢是分为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这取决于它对于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必要性。其中呢，色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和精氨酸被称为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 没错，检测结果显示啊，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其中包括了7种必需氨基酸，是纯天然的氨基酸补充剂。那今天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鲜进口野生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1盒200克的鲜鲜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而本档活动当中，厂家提倡伏天进补、入冬打虎、海参食补粥的活动，现推出单盒699元的裸价之外呢，订购3盒就送您1盒，而且还要多送1床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打断一下啊，等于说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除了可以享受到这个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之外，订购3盒还要再多送1盒。那这样的话，划下来每1盒才524块钱，而且呢，还有1床规格2米乘2米3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送，相当于说这每1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夏季呢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沿海城市呢是禁止捕捞海参的，所以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呢只能做到8月10号。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0019的朋友就说了，以前啊觉得这海参挺贵的，酒店里面这一列海参小米粥都得100来块钱，现在自己发海参才10几块钱，而且还是进口的野生海参，那肯定要自己做海参更划算了。 还有手机尾号3856的朋友说啊，我知道这个海参是好东西，营养高，而且全家都能吃，只是你们确定这是野生海参吗？您放心啊，我们保证到每一根都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况且退1万步来讲，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我们是提供免费送参到家，那您满意了再付款的服务，所有的报关单和质检报告您都可以来查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4盒鲜芋仙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划到这每1盒才524块钱，每1根才只要15块钱，还要再多送给您1床水洗夏凉被。4007106108，4007106108。 别看这3伏天这么热，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同样会感冒发烧的。 是， 所以1床舒适亲肤保暖的夏凉被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花15块钱都不到，不仅可以补充到16种的氨基酸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1床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但提醒您，本次活动只到8月10号就截止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了解鲜芋仙海参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啊，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的深海海域里的。海底的浮游生物和海藻呢，都是它的美食。虽然生活的无拘无束，但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因为海参在海底呢，属于低能生物，没有攻击性。遇到海底的天敌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全自己。比如说吐出内脏啊，或是身体的一部分被咬食残缺了。但是别担心，很快呢，海参就又能长出新的身体和内脏来了。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 那今天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鲜芋仙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不需要原价的1999元，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活动当中订购3盒就送您1盒，还送水洗棉夏凉被1床。活动直到8月10号，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郭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那个妙修尼姑啊，她自打在庙头喽一见这个白云生，她就喜欢上了，她是淫心荡漾啊。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个白云生关在了西北跨院，他不理人家了呢？这里边有个原因的，因为这个尼姑啊，这天晚上他太忙了。怎么说呢？后院还来了两个他过去相好的，一个是那个铁头梨子苗西林，一个是闭目神鹰失守志。这两个人早就跟他相好啊，这一次特意的打此路过来会一会他。除此以外，那个东院那儿他还安置了焦玉姐，北院那儿他还安置了高宝。你想想这么多事呢，他得一档子一档子都办完喽，才有功夫来挑逗白云生。他呀先到后院找到了苗西林跟施守志，跟他们讲今天夜里边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够陪着你们了，你们自己先安歇吧。把这两个人安抚好之后，等到二更天了，这个尼姑啊挑着灯笼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北院这儿来看望高宝。高宝这个时候早等急了，心想啊，您老早的让我来在这儿等着，您知道哎呦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看见这位焦玉姐儿啊。一看妙修师傅来了，他赶快起身，哎呦妙修师傅您可来了，你在这儿都等急了吧，可不是吗，吃罢了晚饭了，早就吃完了，就等着您来呢。我告诉你说高相公，今天呢一会儿我得把你送到后院那个神楼上边去，我跟人家焦玉姐说好了，人家要到那个神楼上边请神给他母亲下这个神方啊，所以在这个楼里边可千万千万的不能点灯，要是一点上灯可就露馅了，你就在那个楼里边藏着，等我把这个焦玉姐呢蒙到了楼上，我呀就往里边这么一推，后来的事情可全都靠你自己了，我可就不管了啊。只要是这样就全都情了，我们两个人生米做成熟饭，何愁他不肯嫁给我呢。哼，高相公，你要是做了新郎官，你可怎么谢我呢？哎呦妙修师傅，没别的，我给您呢重修庙宇。嗨，老修庙干什么呀？那您说这样吧，我呀给您送来2000两白银。我不要那么多银子，那您到底让我怎么谢您呢？你呀有了新娘子以后可不能够把我给忘了。哎呦我的师父哎，这高宝扑通一声跪地下了。哎呦妙修师父您放心吧，我决定忘不了您的好处啊，您什么时候叫我来我马上就到，您说这还不行吗？瞧你这份德行。行了起来跟着我走吧啊。这样妙修打灯笼在前边走，高宝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呢就奔往了后院。来到楼梯这儿，妙修打着灯笼领着他两个人上楼。来到楼上门口这儿，妙修轻轻的把这屋门这么一推，领着高宝两个人进了屋子。打着灯笼这么一瞧，那儿啊有这么一个炕，你就在炕上这儿坐着先等会儿，千万千万的不准点灯也不准说话，听见没有啊？啊，哎，是是是，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办，您放心吧您放心吧，等着啊， 我去给你找焦玉姐去。哎，是是是，我在这儿等着，我在这儿等着。妙修出的屋门，把门又给带好，打着灯笼从楼上下来，又来到东跨院。焦玉姐这也等急了，人家孩子呀是等着赶快的求神，给下个神方，给老母亲治病去呀。一看师父打灯笼进来了，赶快起身。哎呦，师父您可来了。哎，你看这个事情啊可招不得急啊。你吃罢晚饭了吗？啊，我已经吃过晚饭了。既然这样，跟着我走，咱们上神楼上面去。既然是请神的话，就不能够点灯，里边黑，你不要害怕啊。是，我听您的。玉姐儿就跟着这个妙修啊，从这个东跨院出来，奔往后院。两个人也就是刚刚来到楼梯口这儿，猛然间就听见楼上一声惨叫，哎呀，可把这玉姐吓坏了，噔噔噔往后退了这么几步，这是怎么了师父？妙修也觉得奇怪啊，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但是呢他显得不惊慌啊，没别的，可能是神来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先上去看一看去，你可千万千万的不能动地方啊。哎，是，我按您说的办，我就在这儿等着。眼瞅着妙修打灯喽，来到楼梯口这儿，噔噔噔噔往上走，他也是刚刚走到楼梯一半的功夫，猛然间呐，就看你从上边有这么一黑乎乎的东西，呜，过来了，一下整转在了妙修的怀上。妙修一点防备没有啊，被这个东西撞的从楼梯上咕噜噜噜噜咕噜下来了。当然了，那灯喽也被他给砸灭了。到了这个时节了。如果说要是平常日子，妙修上不了这个当，今天是一点防备全都没有啊，马上来个鲤鱼打挺，从地下钻起来，回头这么一看啊，那焦玉姐啊眨眼之间不见踪影。哎呦，这个小姐上哪儿去了？就在她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带着风就过来了。妙修他知道啊，这是金刃披风的声音，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回头一看啊，哎呀，多亏躲得快啊，躲得稍微慢一点，这口刀可就把他给劈了。一瞅是什么人呢，万没想到这不是西北跨院我关的那个小白脸吗？他这是要干什么呀？把这个妙修给吓得呀，一转身揉揉揉揉就跑。白云生手拿钢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这个妙修一边跑还一边喊呐，后边的赶快出来吧，我这儿有了仇人啦。他往前面跑，白云生在后边紧紧追赶。猛然间呢，从旁边蹭蹭窜过来两个人来。一个就是那个铁头梨子苗西林，另外一个就是闭目神鹰失守之。这两个人呢一听妙修这么一喊就知道不好，赶快的就出来了，来到这儿蹭蹭往前这么一纵身，各自亮刀让过了妙修，截住了白云生，三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整整打了啊有这么20个回合。嘿嘿，这两个人呢根本就不是白云生的对手啊。不过白云生心里有事啊，心想我别跟他们俩多耽误时间，我得赶快去找那个银泥去，想办法我得把这个焦玉姐赶快叫走。他呢虚晃了一刀，往旁边这么一拜，伸手掏出飞黄石来，就照着苗西林的面门打过来了。就这一石头啊，打的苗西林的脑袋唰的血就下来了，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就跑。那失手之呢举着刀刚要砍，白云生掏出一块飞黄石来，啪，这一石头整打在失手之的鬓角这儿，说这血也下来了。这两个人一看不是白云生对手，赶快的一掉头噜噜噜噜就跑下去。到这个时节，白云生猛然间就觉得有一点寒心冲着自己面门而来， 知道这是暗器啊，赶快唰往旁边这么一偏头，当啷的一声，这个暗器掉地下了。一看什么东西，亮银镖，谁打过来的？就在这个时节，那个尼姑妙修，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了自己的兵器。白云少一看他到了，赶快的这么一纵身是抡刀就砍。这位妙修啊，赶快用右手的刀是急架相还，白云生唰的么一转身，来了个劈刀，是这口刀冲着他脑袋就砍下来了。嘿，万没想到，感情这个尼姑啊，左手还有一样兵器呢，什么东西呀？是个轮呢、啊。嘿嘿，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里外全都是刃。就是手握的这地方也有个小月牙这护着手呢。这个东西为什么厉害呢？如果说你对方使的长枪，枪扎过来了，人家就用这个轮子啪这么一锁，它里外全是刃啊，只要把这个轮子往上这么一推，你肯定得撒手丢枪。什么原因不撒手啊？你这手就让人家给削了，这东西就这么厉害。如果说要碰见别人的话，可能尼姑能够取胜，今天碰到的是白云生啊。白云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受过高人的指点，他的武艺全都是他叔叔白玉堂教给他的，不仅会十八般武艺，家里边也有钱，买的兵刃也多，对这个轮子人家认识，知道这是日月轮，应该是一对儿。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所以人家索性把刀这么一抽，嘿嘿，尼姑这轮子没锁着人家这个刀，两个人呢、啊，叮当叮当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尼姑还显得挺勇，功夫一长，毕竟她是个女流之辈啊，鬓角上这个汗可就下来了，知道自己今天不是这个小白脸的对手怎么办，心中暗想，我不能够力敌，我干脆就智取。想到这儿，唰那么一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冲着后院他跑下来了。白云生拿着刀在后边紧紧追赶，来到后院房这儿了，就眼瞅着这个尼姑啊往起这么一纵身，蹭上房了。白云生也不示弱呀，脚劲一点地跟着也上房了。来到房上，跑到前坡这么一看，呵，白云生一瞅啊，这个尼姑身手好快，已经跳下房去，在院子那站着呢，而且用手一指房上的白云生，哎，小白脸，你敢下来吗？今天我不要命了。白云生听到这儿，气往上撞，噌，从房上往下这么一跳，就听见扑通的一声，掉入了陷坑，中了人家的诡计。这尼姑啊，感觉在后院这儿挖了这么一个陷坑，旁边呢有标记，他自己认识，特意的把白云生领到这个地方，激怒白云生，白云生落进了陷坑。到这个时节的白云生赶快这么一弯腰，把刀捡起来，两只脚这么一用力，就要从那个坑底下往上窜出来。白云生还真有这本事，噌往上这么一钻，两只脚一踹这个坑沿儿。哪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打跑的苗西林还有施守志这两个恶贼全都过来了。苗西林一看他窜上来了，马上往前这么一纵身，伸手碰掌，把白云生这个脚脖子给攥住了。您想想啊，那白云生还不扑通一声栽倒在坑边。石头志立刻窜过来，用那个磕膝盖一顶白云生的腰眼，用绳子马上把白云生司马道团皮就给捆起来了。到这个时节，尼姑微微一笑啊，呵呵，手指着白云生，你真是一个负心郎，我把你请到庙中，我是好吃好喝的待着你，你今天这是要干什么呀？哎，我问问你吧，那个高相公是不是已经被你给杀害了？白云生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哼哼，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高相公啊，走，咱们瞧瞧去。说着话，那苗西林呢，就把这个白云生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跟那个失手之尼姑急急忙忙的就往这个神楼而来。来到楼梯底下这么一看，全都傻了。怎么？感情那个东西呀，它不是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高宝的尸首早已经被人家杀了，是从楼上往下这么一推，砸在了尼姑的身上。哎，那个玉姐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这个白云生往地下这么一放，三个人就在庙里边到处的寻找焦玉姐儿，所有的院子所有的房间全都找遍了，焦玉姐儿啊也是无影无踪。这一下啊，可把这个尼姑给吓坏了。怎么这个怎么办呢？说好了明天让高宝的家人前来接高宝，我跟人怎么说呀？死了这像话吗？还有那个焦玉姐啊，哎，人家是来到我庙里边给他母亲呢、啊、来求神方来了，到现在踪迹皆无，万一要是闹到官府那儿去，这边如何是好呢？可事到如今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转过头来再一看地下被捆着的白云生，哎，我问问你，你这个人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呀？哼，白云生冷笑了一声，既然被擒何求多问，只求速死。嗨，你看你这个人啊，难道说你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敢说出来吗？啊，你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呢？哼，俺姓白。哦，原来是白相公。我问问你吧，这个高宝是不是你给杀的？那位焦玉姐是不是你给救的？他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跟我说的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你放心，我绝不会杀害你的，你跟我讲吧。啊，白云生到这个时候微微一笑，呵呵，事到如今了，我也直言相告。白云生就把自己怎么出来散心，如何上的那个酒楼，在酒楼上边怎么看见的小轿，又听见酒楼上边的人怎么跟他说的，知道高宝跟这个尼姑两个人定下了奸计，要害人家焦玉姐，所以他暴打不平，特意的来到庙前，打算夜里边来救焦玉姐，万没想到被这个尼姑给撞上了，请进了庙中，关在了西北院中。到了二更时分了，白云生想窜上墙头，哪知道啊，刚刚一上墙头就觉得身背后有黑影晃动。白云生开始不以为这是个好人，所以一直的跟将下来。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先来到了北院，也就是啊这个尼姑跟高宝所说的话，两个人听的是一清二楚。后来呢，眼瞅着尼姑把高宝送上神楼，又看见尼姑来到了这个东跨院，蒙了焦玉姐，想把焦玉姐也骗到楼上。这个时节就眼瞅那个黑影早已经啊杀死了高宝，把高宝往下这么一推，随着也就是借着尼姑上楼被推倒的功夫，人家那个黑影啊从楼上窜下来，背起了姑娘就走。开始白云生以为这是奸人呢，万没想到那个焦玉姐叫了一声，啊，二哥你怎么来了？那个黑影告诉他，妹妹千万不要高声，我背你回家。啊，到现在才知道那个黑影不是别人，就是焦玉姐的二哥，出去五年没有回家的焦文俊。听到这儿啊，那个尼姑全都傻了，愣磕磕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心想，哎，我早听人前那个焦文俊15岁的时候已经就跑出去了，整整五年了，音信皆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他回到家里边来了呢？他又怎么会有这么一身的武艺呢？ 他哪知道啊，焦文俊呐、自打那一年往外这么一走，那也是气血方刚，心里边想的到外边我发个财，我回来再养活我的老母，养活我的妹妹。哪知道啊，在家千日好，出外步步难呢、身上没有带着银钱，到外边就穷了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自己什么也不会，哎，说回家吧，自己一想空着俩手回家，有什么脸面见我的母亲见我的妹妹呢？可是不回家，在外边我投奔何乡呢？自己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了，来到一个树林子里边，不如我就在此处了此三生吧。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往树上这么一搭，系了一个扣，他呀想在这儿投环自尽。也就是当他刚刚的要把脖子往里边一钻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旁边有人高声呼唤，我呀不可以呀，不可以呀，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情呢？眼瞅从那边过这么一头黑驴，黑驴上面啊坐着这么一个瘦老头，这瘦老头跳下驴来，把他呢就给救下来了，坐在大树底下问了问他，乌鸦，你这个年轻人为了什么事情要在这儿寻死短见呢？这个焦文俊呐、赶快的就把自己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个老人这么一讲，老人又把他上下仔细的打量了一番，乌鸦，你这个小伙子不要死了啊，你跟着我走吧，我教给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活着啊，我让你吃饭，我让你喝水，你跟着我来吧。嘿，就这么着，这老人呢牵着驴带着焦文俊就往山上边走下来了，来到一个山洞的洞口这儿，人家把驴呢也不拴着，就把旁边这么一放，带着焦文俊就来到了山洞里边。感情这位就是那个神行无影古云飞，就把这个焦文俊收在自己下边作为一个徒儿，这么着一天到晚的就给焦文俊练武。五年的时间呢，焦文俊这个武艺练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有一样总是闷闷不悦。师父问他呀，到底什么原因？哎，一直想着自己的老母跟自己的胞妹，我所以出来本来就想发个大财，要养活我的母亲，养活我的胞妹，我已经出来五年了，不知道我那个老母是不是还在人世啊，我那个胞妹现在又在哪里呢？当师父的这么一听，哎呀，看起来呀、我这个徒弟他是个孝子。嗯，师父点头答应了，可以下山回家看望老母，临走的时候还给了他200两银子。焦文俊跪在地下磕头，他急急忙忙转回家中，一看家中出了这样的事情，焦文俊这才背上插刀来在了庙中。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隋唐演义剧第二回，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身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尼姑妙修啊，怎么一听白玉生说啊，可把他吓坏了，敢呛杀死高宝救走焦玉姐的不是别人，是人家焦玉姐她的二哥焦文俊。哎呦，跟焦文俊出去五年，他学了这么大的本事，把他的妹妹救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到这个时节了，他呀赶快的就让那个苗西林还有施守志两个人帮着他，先把这个高宝啊在后院找个地方给埋了。另外他们又来到这个陷坑这儿，把陷坑又重新给盖好了，这才吩咐人把这个白云生关进了后院的房间之内。一连好几天呢，倒是每天都是好吃好喝呀，好酒啊，伺候着，就是一样老给人家捆着双手。这么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这个尼姑呢都要来到这儿来劝说白云生。白云生这个烦呐，心想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让一个尼姑每天缠着我，哎，我呀还不如早点死了呢。坐在这儿是不吃不喝的，老是嗨声叹气。这天晚上妙修尼姑认为啊，日子已经不短了，今天晚上又让这个小尼姑备下的酒菜，要好好的劝说劝说白云生，如果说今天晚上再不答应的话，就要结果白云生的性命。万没想到爱护徐良两个人这天夜里来到这儿，一直就在窗户外边是侧耳细听，眼瞅着这个尼姑端起酒杯来，来到了白云生的面前，轻声细语的一再的劝酒。这位白相公啊，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自打来到庙中我对你如何呢？人心都是肉长的啊，我看你还是及早的答应我吧。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保证在这个庙里边我让你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如果要是不答应我的话，哼哼，我可告诉你，我可是不能再等了。到这个时节，白云生猛地刷把脸这么一抬，狠狠地瞪了尼姑一眼，你住口，不要在我面前再絮絮叨叨，几辈亲，你家公子爷愿求速死，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你网披的袈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僧人。你们出家人本应该讲究的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可是你呢，简直是不守清规戒律，五蕴不空，六尘皆然，你分明是一个假僧人，你是这么一个母秃驴。呵，白云生啊是破口大骂呀，眼瞅着尼姑是恼羞成怒，啪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扔，手指着白云生把银牙这么一咬，呵呵，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就要接管你的性命。他这话也是刚一出唇，猛然间就听着门外边有人高声喝喊，云你赶快的出来烧死哈。这一下啊可把这尼姑给吓坏了，他知道来了人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的往起这么一纵身，用脚就把这后窗户给踢开了，从这后窗户这蹭一下就窜出去了。 这个时节，徐良爱虎手上刀立刻窜进屋内，爱虎赶快上前用这刀啊一挑着绑绳，就把白云生松了绑了。大哥，兄弟来教你来了。白云生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哎呀，大哥，哎，来来，我搀着你先在屋子里边溜一溜溜一溜。这个时候把那小尼姑吓得已经钻到床底下，吓得是哆哆嗦嗦，体如筛糠。徐良过来把这床围的这么一条灭戳来，这个小尼姑出来了。徐良一再的问这个尼姑到底奔往什么地方去了，这个小尼姑哆哆嗦嗦的，他们肯定是要出了后院了。徐良爱虎各持兵刃往外这么一窜，这个时候白云生怎么办呢？手里没有兵器了，刀早让人拿走了。一瞅啊，那旁边立着这么一个顶门杠，嘿，又粗又长，我伸手就把这顶门杠给抄起来了。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往外跑，正跑到半路上呢，正跑到半路途中，眼瞅着那个尼姑啊换了这么一身装束，是短打扮，手持兵刃冲着他们就过来了。不仅如此，那个苗西林、施守志两人拿着刀冲他们也过来了，叮当叮当，六人就打在了一处。这徐良还一再的告诉爱虎，老兄弟啊，你就对付那个尼姑，剩下的全都交给我了啊。爱虎这么一听，开三哥您可真机灵哦，您不愿意跟尼姑打，把差事交给我了。哎，是，我知道了。嘴里边是这么答应，心中暗想啊，我也不跟那个尼姑打。他怎么一转身举着刀冲着施守志就过来了。那苗西林呢往前这么一纵身，冲着白云生劈刀就砍。白云生手里边拿着顶门杠啊，是又粗又沉又长，白云生也加上使上平身的力气，举着顶门杠摊往上那么一摊，就听见嘡啷啷的一声，怎么回事啊？愣把苗西林手中的钢刀给磕飞了。随着白云生举着顶门杠往下这么一拍，扑嚓，嘿嘿，就跟拍黄瓜一样，愣把这苗西林呢没动地方给劈死了。到这个时节了，施守志这么一看，哎呦，就剩我一个，我赶快跑，转身就跑啊。爱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徐良这么一看，呵，老兄弟啊，你倒是好，你不跟尼姑打，把这个尼姑嘿嘿全都交给我了。眼瞅这个尼姑就过来了，徐良呢赶快过来举刀就砍。哪知道尼姑呢又拿起左手这个轮子来了，要锁呀徐良这口刀。徐良也不躲，你想怎么做就怎么锁吧。倒是这个轮子锁上这口刀了，哪知道刚一锁上就听见嘡啷嘡啷，哟呵，这轮子下去半截儿啊。这才知道啊，人家感觉是个宝刀啊。接着唰一个亮银镖打过来，徐良这么一闪身，一伸手碰筝，把这亮银镖给接住了。嘿嘿，徐良嘴里说呀，好厉害呀，啊，来往不，好厉害的家伙，来而不往非礼也。就见人左手这么一抖，唰，嘿嘿，原镖归还，接着他的镖啊，用他的镖要打回来了。尼姑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当啷，银镖掉地下，心说，我躲慢一点，我就让我自己的刀把我自己给害死了。知道这个白眉毛老戏的可厉害呀。两个人呢打了也就这么五六个回合，他拿刀这么一砍，刀也让人削下一半去。尼姑心里明白，我是打不过了，赶快的揉揉揉又往后院这儿跑，来到后边那个房这儿，这么一纵身就上去了。徐良哪里肯让啊，脚尖一点地蹭，跟着也上了房了。来到前坡这么一看，尼姑早已经飘身下去，站在院中，手指徐良高声叫喊，老戏的，你敢下来吗？徐良不知有诈呀，跟白云生一样，照样往下这么一窜，扑通一声 也落在这个陷坑里边了。哎呦，到这个时节了，这个尼姑好狠呐，伸双手从旁边就搬起这么一块大石头来，把石头搬起来冲着坑底下用力就要砸，就听见扑通的一声，血光崩溅，这脑浆崩裂。谁呀？尼姑趴下了。怎么回事呢？徐良噌从那坑底下往上这么一窜，眼瞅着有这么一个矮小的黑影肉肉肉肉肉跑了，转眼之间是无影无踪。哈、啊、哈，把徐良给吓得心说，要没有这个人呐，我就让人家用大石头把我砸在这坑底下了，我就完了。那不行，我得赶快的去看一看我那两位哥哥兄弟去。所以他急急忙忙的从那个后院这儿又窜过来了。白云生啊，自打拍死苗西林以后，把苗西林的刀给捡起来了，两人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失手至眼瞅着前边有这个太湖石啊，这儿中间有个夹道，这个失手至蹭了一下就从这个太湖石中间窜过去了。爱虎跟白云生两个人也要从这儿窜过去，噔噔噔全都跑过来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东北边那儿有人高声喝喊，我呀不能够再追呀、啊、前面那儿有埋伏啊。他也说出来了，爱虎啊也窜过去了，扑通一声，感情这儿也有个陷坑，爱虎落在了坑中。白云生噌也窜过来了，一看爱虎落进坑中，冲着坑底下喊了一声，老兄弟你上得来吗？等等，眼瞅着爱虎脚尖怎么一用力蹭窜上来了，抬头再一看，失手之啊早已经窜上墙头，肉肉肉肉肉，人家跑下去了。哎呀，让这个东西跑了，嗨，真是便宜他了。两个人转过头来再一找徐良，徐良啊正在墙头上蹲着呢。啊，你们两个人怎么样了？我可是两世为人啊。哎，徐良从墙上窜下来，爱虎告诉徐良说，三哥，那两个恶贼让我们打死一个跑了一个，您到底怎么会是两世为人呢？啊，你听我跟你们讲啊，他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自己如何的落进了陷坑，那个尼姑怎么端起一块大石头来要把自己砸死，人间呢就听上面啪嚓一声，他从那个坑底下往上这么一窜，一瞅一个矮小的身影肉肉肉，人家跑了，再也找不着了。哦，爱虎跟白云生这么一听，刚才我们要从那个太虎石中间我要追这个失手志的时候，怎么也听见有人喊这么一句，我呀不能再追呀、啊、前面有埋伏啊，这个人是谁呀、啊、这么一想，哎，是不是我在酒铺那儿碰见那个倒骑驴的老头啊？徐良啊也连连的点头，肯定是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呐、啊、那就是焦文俊的师父，神行无影古云飞。说古云飞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想啊，徒弟下山去探母，当师父的一来不放心，二来虽然说徒弟在我身旁边待了整整五年了，他说他孝顺，到底是不是行孝去了，这个当师父的得考察考察徒弟。焦文俊下山了，这古云飞呢跟着也骑着驴下来了，一直悄悄的就跟在自己的徒弟的后边，徒弟怎么样探家，他在房外边听得的一清二楚，又一听说家里边出了这样事情了，徒弟要到庙里边去，所以他也特意的来到了庙中，也就是在酒铺那个地方遇见爱虎了。爱虎呢请他喝了酒，花了18个钱，人家为了答谢爱虎，所以特意的提醒爱虎前面有埋伏， 至于说这个徐良，人家一直看得特别清楚啊，眼瞅这个银泥搬起大石头来要砸徐良了。就在这一瞬间，顾云飞蹭窜过来，就用这个辟穴法呀一点这个泥过去。当时他就站那儿，俩手这么一松，哭嚓的一下搬起石头，把自己活活的给拍死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们这么一猜，肯定就是那个倒骑驴的老头，猜的还真是一点不错。到这个时节了，三个人一想，赶快的在庙里边咱们搜一搜吧。功夫不大，就把庙里边的婆子小尼姑啊全都给找来了。找过来以后问了问，婆子尼姑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再说您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可是好人呐，千万千万的不要要了我们的性命。嗯，白云生看了看他们，你们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哎呦，我们当然是想活呀。想活，我告诉你们，你们明天就到官府去，到了官府以后，你们记住喽，就这么讲这么讲，你们就说呀，你们的师父跟那个苗西林两个人是早有奸情，就因为这样，那个施守之杀害了苗西林，也杀害了你们的师父，你们的师父不是个好人，在这儿是作恶多端。你们进了官府就这么一讲，如果官府不信的话，你们就领着官府的人到后边让他们查验查验那个高宝的尸体，如果你们照我的说，保险你们安全无事，如果不照我的话讲，明天夜里边我们照样到这儿结果你们的性命。您想这么一说呀，那个尼姑跟婆子赶快的磕头，您放心吧，我们一定照您说的话去说。好，既然如此，他们三个人呢又从庙里边穿墙而出，回到了客店。到了客店里边，天光呢也是将将的要亮，这些仆人们一看，哎呦，真的主人回来了，那还不高兴吗？赶快的让伙计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吃罢了早饭，把这个店钱呢全都算好了。于是他们牵着马出来，一同走出了店房，他们冲着武昌的大道就走下去了。一边走着呢，这个爱虎嘴里边还一劲的叨唠，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我这一道遇见这么多事儿，也不知道啊，我那个师父跟我的义父他们现在到底找没找到大人，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爱虎为什么这么想啊？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从陈启旺那个地方爱虎是一个人偷着跑出来的，他知道那些人还都得去寻找严大人去。其实呢，自打爱虎走之后，人家呀一共分了三波，也就是蒋平跟沈仲元两个人摁往娃娃谷，北侠南侠双侠丁兆慧人家三个人呢单是一路，另外如芳、徐庆、史云还有智化这个又单走一路，分他们三路呢。别的咱们先不说，单说呀这个北侠南侠还有双侠这三位，从那个陈启旺出来一直就奔那个嘉峰山这边走过来了。他们一边走着呢，心里边想着赶快的找到大人。这一天呢，眼瞅着前边有这么一个大树林子，有道是林是庄的威，庄是林的胆，三个人穿过树林子，看见前边有个村庄，他们就从这个村里边啊要穿庄而过，也就是刚刚的来到这个东村口这儿。哎呦，发现这儿啊围着不少的人，而且里边呢好像有人打架。您想这丁兆慧啊向来就爱看个热闹，不仅如此，他是个热心肠，见着什么事情他都想看一看管一管。他呢腾腾腾紧走了几步，冲着人群这儿就过来了。 北侠南侠呢在后边跟着，分开人群这么一看，原来里边啊是有两个老人全都六十多岁了在那儿打架呢。两个人呢打的是头破血流的，旁边还站着不少的小伙子，一个个啰哥不敢笑的呢，但是谁也不敢过去，也不敢帮忙，也没有人劝架。嗨，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兆慧回头看了一眼北侠，那意思这事儿咱们得管。那北侠也看了一眼，那意思你要管你管得了吗？说着话呀，丁兆慧就过来了，也就是伸手呢在他们俩人中间这么一拦，那只手呢从底下往上这么一抄，然后这么一翻腕子，把两个老人的手就给攥住了。哎呦，你想想丁兆慧多大劲头啊，就这么一攥，这两个老人当时全都愣了。这位宗公，您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啊，没别的，我呀是走道的。哎呦，您既然是走路的，您就走您的路啊，您攥着我们干什么？哎，有道是世间的事世间人管，你们到底为什么打起来这么一把年纪了啊？说一说我听听。哎呦，这位宗公啊，我们的事儿您管不了啊。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为什么管不了啊？不是这么着，您要管我跟您说，您先把这手给我们松开行不行啊？啊，好吧。丁兆慧啊这才把手这么一松，一个老头站在旁边运气，那个老头呢一扭身往旁边这么一蹲，手啊拖着自己的腮帮子在这儿嗨声叹气。眼瞅着呀，在旁边站着这老头就冲着丁兆慧过来了，您要听啊，我先问问您，您贵姓啊？你们两个人因为什么打起来呀？嗨，我呀姓杨，哎，名字呢叫杨大成。然后伸手一指旁边蹲着那老头，他姓王，叫王泰，我们两个人是儿女亲家。什么？丁兆辉这么一听是儿女亲家，为什么打得头破血流？嗨，这不是吗，他的闺女嫁给我的儿子了，他呀要上我这儿接的闺女回家，我呢就不愿意让他接。列位可听明白了啊，哪有不准人家父亲接自己闺女的，可是有这么一样，我这儿媳妇的娘家妈呢早已经去世了，家里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老爹，我一想你既然要接你就接走吧，哪知道啊接走这么多日子了，你倒是把你闺女给我送回来。他也不送回来，这不是今天来了吗，到我们家指着我鼻子呀、啊、他说呢我把他闺女放在什么地方了，这分明是他呀不是把闺女给卖了就是把闺女给害了，反而讹诈我来了。您说说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吗？就因为这个我跟他打起来了啊。丁兆慧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哎呦，感觉这里边的事儿这么乱呢。北侠在旁边看一眼丁兆慧，心说二弟呀二弟，不让你管你非得管，既然伸了手了，这件事情咱们就得一管到底。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前两天啊，看了一档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是关于海参复原力的报道。一张貌似褐色透明的胶原皮层放入到水里之后呢，竟然瞬间变成了一个海参的形态，可见海参的复原性和修复性得有多强大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选择海参的主要原因了。 没错，海参的强大再生性和愈合性至今在科学界都是一个谜团。大家只是知道海参在海底的生存法则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当海参在海底遇到天敌或危险的时候，它会吐出内脏来迷惑对方，又或者是身体被其他海底生物咬食残缺后，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修复和再生后，它能拥有新的身体和内脏了。这也就是海参的神奇之处。 那今天为您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多头。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隔两天吃一头，毕竟海参是属于高档的养生食材，老百姓过日子吃的是营养，不是面子，所以您不妨来试试看，吃上几个月您就会发现身体的变化了。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来品尝到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场家举办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特别活动，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不仅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元的价格，而且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这还算到每根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现在正值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地方啊是已经禁止捕捞海参了，所以活动只能举办一周的时间，到8月10号将全面截止。那您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了。好，目前看到热线4007106108手机尾号1128的吴先生说，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天这么热，老婆呢是穿着高跟鞋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到现在还在家躺着呢，想订个三盒回家做给他吃。 不过也看到有朋友在表示质疑，说这个野生海参在专柜那都是几千块钱一盒，你们居然能做到15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这品质能有保证吗？哎，您放心啊，抢购时间是有着10年经验的购物平台了，品质我们帮您把关，所有的报关单、出口检验检疫证书，包括营业执照等等手续齐全后，才能通过抢购的电台推荐给大家。而且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为您送身到家，您满意了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很多懂行的朋友看到这款海参之后都说，这才是正宗的野生海参呢。海参肉质劲道紧实，包括礼盒包装上也都会有这个明确的标注，产地是地中海，产品等级是一级品，以及官方统一售价每盒就是1999元。所以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大气有范儿又营养的。但是您要知道啊，699元一盒的价格一直是单盒裸价的优惠，但是今天订购三盒还要多送一盒，划算到每盒才524块钱，并且呢还有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这可不是所有渠道都能享受得了的，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到这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真心不错，2米乘2米3的规格，柔软舒适又亲肤，水洗机洗都可以，简单方便还省力。关键是啊，夏天空调房里全家用，冬天铺在床上当床单更暖和。想购会员价都要298元一床，那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提醒您，活动只到8月10号，所以那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最后的一分钟，各位打进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今天厂家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花2097元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 嗯， 而且还有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一集， 顺治14年秋，太原城比平常热闹些。丁酉乡试刚过，读书人大多还没回家，守在城里眼巴巴的等着发榜。不过这圣贤书却统统抛在了脑后，都想着好好自在几天。阁楼、酒肆、茶坊全是读书人，先驱羽扇风流倜傥，或者呢去拜晋祠、登龙山、寻僧访道、诗酒唱和，真是好不快活。文庙正门外往东半里地儿，有一家青云客栈，里头住着位读书人，名叫陈静，山西泽州人士，年方20。在这个热闹的太原城里，他倒是很少出门，喜欢待在客栈后院，终日读书抚琴，自个儿消闲。他那把仲尼琴是终日不离手的。后院有棵古槐，树高干云。每天清晨，仆人大顺不管别的，先抱出仲尼琴放在古槐下的石桌上，陈静却已梳洗停当，正在院中朗声读书。掌柜的起得早，他先是听得陈静读书，过会儿就听到琴声了。掌柜的好生奇怪呀、 啊、哎，这别人出了秋闱，就好比驴子卸了磨，早就四处打滚去了，那外头喝酒的、斗鸡的、逛窑子的，哪里少得了这读书人呢？只有这位陈公子天天待在客栈，不是子曰诗云啊，就是高山流水，当真是个怪人呐。 大顺不过13岁，毕竟玩性大，每天吃过早饭，见少爷开始读书抚琴了，就溜出去闲逛。大顺总好往人多的地方凑，哪里斗鸡，哪里说书，哪里吵架，他都要钻进去看看。玩着玩着就忘了时光，突然想着天不早了，才飞跑着回客栈去。大顺见少爷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就把听到的见到的都说来听。 这一天，大顺出门没多久，飞快地跑了回来，姑伯的规矩高声地叫喊着：“ 少爷，中了，中了，您中了！ 第几名？ 几名？没数， 没数，肯定就不是第一了。 哎，少爷，能中举人就了不起了呀，哪能都中第一名？” 陈静坐在那低头良久，回想起自己顺治八年应童子试考入陆安州学，中的可是第一名。那一年陈静才14岁，他是同父亲一起赶考，父亲却落了榜。他自小是父亲发的蒙，考试起来竟然富不如子。父亲虽觉脸上无光，却总喜欢把这事儿当段佳话同人说起。不几年，陈静的名字便传遍三晋，士林皆知。这时候的大顺就像自己做错了事儿，不敢多说，一边垂手站着。大顺10岁那年就跟着少爷了，知道少爷不爱多话，也看不出他的脾气，可大顺就是怕他，说话办事甚是小心。陈静突然起身往外走，也不吩咐半句。大顺赶忙把古琴送进客房，出门追上陈静，低头跟在后面。文庙外的八字墙上正是贴榜处，围了好多人闹哄哄的。榜下站着两位带刀兵丁，面呆眼直，像两尊泥菩萨。陈静走上前去，听几个落榜士子正发牢骚：“ 就是，连名字都不会，小笨蛋！这没有啊！” 陈静并不认得他们，就顾不得打招呼，只是从头到尾寻找自己的名字。他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了，排在第28位。抬眼再看看榜首，头名进园，名叫朱熹贵。 朱熹贵，哼，我可是久仰他的大名了。 原来世子们都知道，今年应试的有位朱熹贵，曾把名字中富贵的贵字上头多写了个点儿，写成了虫字，于是乎大家背地里都叫他朱熹虫。这个笑话早就在读书人中间传开了，谁都把这姓朱的当回事儿，都说他是来陪考的，哪知这朱熹虫竟然中了解元。正在这时，一位富家公子打马而来，得意洋洋地看了眼皇榜。 在下朱熹贵啊，位列乡试头名，位之解元。得罪各位了，得罪各位了。 哎呀，这个朱熹虫居然还是乡试头名解元。哎呀，这山西人好光彩呀、啊！ 就是。陈静抬头看了看他，问他：“ 你就是那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朱熹贵？”“ 哈哈，您哪位啊？”“ 在下泽州陈静。”“ 陈静啊、哦，带在下看看啊。”“哟，您可差点就名落孙山了啊，还敢在本解元面前说话？” 朱熹虫，你脸皮可真厚啊。 老子从今儿起，朱熹虫变成朱熹龙了。 朱熹虫，你也成了举人，天下就没有读书人了。 陈静，你胆敢侮辱解元，我今日要教你规矩。哎， 朱熹贵扬起马鞭就要打人，大顺眼疾手快，一把揪住朱熹贵，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大顺虽说人小，可他动作麻利，朱熹贵又猝不及防，竟摔得哎呦直闹。众世子趁乱解气，都涌向了朱熹贵。朱熹贵也是跟了人来的，可无奈人多势众，只急得围着人群转圈。榜下那两尊泥菩萨等是活了，想上来劝解，却进不了身。大顺机灵，见场面混乱，拉着陈静慢慢挤了出来。 砸！ 突然只听啪的一声，一个香瓜砸在了房板上。有着香瓜开了头，石头、土块、雨点般的砸下了黄榜。没多久，黄榜上就见不着一个长字了。一个石子弹了回来，正中陈静肩头。大顺忙拉了陈静往回走。回到客栈，陈静越想越憋气，嚷着叫大顺收拾行李，今儿就回家去。大顺说行李可以收拾，要走还是明儿走，还得去雇马车。陈静愤恨难填，脑子里老是那几个考官的影子。开考之前，几位考官大人全是京城来的，坐着敞盖大轿游街，众世子家道参拜，此乃古制，甚是庄重。有位读书人不小事，居然上前投帖，被考官喝退。见此光景，读书人都说考官个个铁面，不怕谁去钻营了，哪知到头来是这等分晓。 往后我们不拜孔孙， 哎，对，我们只拜财神爷。你图什么呀？多挣点银子还怕不够？ 过了多时，忽听客栈外头人声鼎沸，掌柜的过来说： 哎，如今呢，这读书人不像话了，真是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胡闹吗？ 陈静不问究竟，自己跑到街上去看，原来是些读书人抬着孔子圣像游街，那圣像竟然穿着财神爷戏服。读书人叫喊着，不停地挥着拳头，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都是目瞪口呆的样子。一位老者哭喊着： 哎呀，作孽呀，你们不能如此荒唐，你们是要遭报应的。哎呀，这帮读书人怎么可以这样胡闹呢？ 陈静知道此事非同儿戏，上前拉着位熟人轻声劝他： 兄台，这可使不得呀，官府抓了去是要杀头的。 读书人，功名就是性命，我们没了功名轻通身死，还怕掉脑袋？好歹中了，不来凑热闹便是。 见大家不听，陈静便跟在后面，只寻熟人规劝。陈静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就没想要回去了，他就像着了魔，脑子里空空的，热热的。读书人抬着孔圣像在街上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文庙。孔圣像就是从文庙的明伦堂抬走的，这会儿又抬了回来。孔圣像被放回原位，却因穿着财神戏服甚是滑稽，有人抓起几文小钱朝孔圣像丢去。突然文庙外头传来凶狠的吆喝： 闪开，把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 打， 看你们以后还敢乱来。 几十衙役兵丁手持长棍出了进来，衙役和兵丁们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劈头一棍打倒在地，捆绑起来。读书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倒下的面如土灰，手脚快的逃将开去，也有强出头的被打了个皮开肉绽。陈静自以为没事，仍站在那儿不动。人家哪管那么多，陈静和那些没跑掉的七人全都被绑了去。人是山西巡抚吴道一叫拿的，他当时刚用过午饭，躺在后衙葡萄架下打盹，忽有人来报知读书人抬着孔圣像在街上胡闹，还把戏台上财神爷的衣服穿在了孔圣人身上。这吴道一啊，只恨瞌睡被人吵了，很是烦躁，粗粗问了几句就喊拿人，一边又叫嚷着叫考官来衙里说话。吴道一骂了几句，更衣去了牵押房。等了许久，衙役送了个名册进来： 府台大人，这是抓了几个人，一共七个，中间只有这陈进是中了举子的，其他都是落榜的。 就是那个泽州神童陈静吗？他凑什么热闹啊？ 启禀大人， 说 考官张大人、向大人来了，正在二堂候着呢。 候在二堂干什么呀？啊，还要等我去请吗？叫他们赶紧到牵押房来。 衙役应声出去了。不多时，主考官张公明跟副考官向成胜进了牵押房，都知道出事了，也就顾不上客套，脸上都不怎么好看。吴道一谁也不瞅一眼，低着头冷脸问道： 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公明望望向成胜，想让他先说，可向成胜只做糊涂，张公明只好说： 吴大人，我等奉命取事，遵守纲纪，并无半点偏私，说我们收受贿赂纯属重伤，那些落榜的读书人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就知道闹事。 张大人所言极是啊，那些落榜的人把府学闹得是个乌烟瘴气，还把戏台上财神菩萨的衣服穿在了孔圣人身上。 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皇上钦定的考官，从京城派来的，朝廷如果追究下来，我掉了乌纱帽，你们就得掉脑袋。 哼，副台大人，我张某可以对天盟誓，如有丝毫不干净的地方，自有国法在那儿摆着。但是事情毕竟出在山西，您的责任也难得推卸嘛。您朝我们发火没用，我们现在啊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得互相担待些才是，您说呢？ 哎，我呀，我是真倒霉呀。好好好好好好，你们赶快起草个折子吧，把事情的原委上奏朝廷，先把读书人闹事的一节说清楚，待我们问过案子再把详情上奏，这瞒恐怕是瞒不住的呀。 事情紧急，顾不得叫书吏代笔，三个人凑在牵押房里，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把折子草拟好了。吴道一把折子看了又看，仍不放心，他说： 张大人，哎，您是皇上身边的文学侍从，文字上您看您是不是还得仔细仔细，越妥帖越好啊。 好好好， 张公明谦虚了几句，抬手接了稿子反复斟酌，三个人都觉得字作实了，才正式誊写清楚。折子还在半路上，吴道一不等朝廷旨意下来，先把陈静等人拿来问了几趟，然后就把朱熹贵给关了。吴道一想尽早动手，为的是把自己撇个干净。朱熹贵并没有招供，但吴道一料定他肯定是与人好处了。张公明和向成胜同此案必定大有干系，只是朝廷没有发下话来，吴道一不敢拿他们怎么办。不妨关了朱熹贵，事后也见得他料事明了。那朱熹贵呢，偏是个蠢货，虽说在堂上不肯吐半个字儿，进了牢里竟然吹起大牛，说什么啊，我朱某人哪怕就是送了银子，追究起来大不了不要这个举人了，还说朱家是良田千顷，车马百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这些个学子们闹府学如孔圣，是要杀头的。大约十日之后，皇上看到了折子，立马召见索尼、鳌拜等几位大臣。那日索尼跟鳌拜约着同去面圣，可他俩到了乾清宫外，当值太监只顾悄悄努嘴巴，没有宣他俩觐见。忽听里头啪的一声脆响，知道是皇上摔了茶盅。早有几位大臣候在殿外了，他 们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鳌拜抬眼望望索尼，索尼只低头望着地上的金砖。千千公里，太监猫了腰，小心地过去收拾。皇上这会儿眼里见不得任何人，连声喊着滚。太监飞快地收拾起地上的瓷片，躬身退出。内监吴良辅壮着胆子奏道： 皇上，索尼、鳌拜等几位大臣都在外头候着呢。 朕不想见他们，前日告诉朕江南科场出事了，是怎么打了考官，大闹府学。昨日又告诉朕山西科场又出事了，孔圣相声穿上了财神爷的衣服，今日还想告诉朕哪里出事了。 吴良辅不敢说大臣们都是皇上召来的，只道： 皇上，他们正是来请旨的，山西科场案该如何处置？ 朕就知道银子是由他们来收，这杀人的事由朕来做。 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圣明仁慈。 圣明仁慈，朕要杀人。亵渎孔圣的，送银子的，收银子的，送了银子中举的，通通给我杀了。他们的父母、妻儿、兄弟，还有教出那些不孝学生的老师，余律给我冲发宁古塔。 五日之后，皇上的谕示便拿到了山西巡抚衙门。吴道一封了圣谕，先将张公明同项成胜拿了。又过五日，三位钦差到了山西，一边查案，一边重判试卷。原来皇上虽是龙颜大怒，到底可怜读书人的不易，不能把山西今年的科考都废了，着令将考卷重新誊抄弥封，统统重判。钦差中间，有位魏相书大人，翰林院掌院学士，正是山西人士。读卷官送上一篇策论，文笔绝好，倒在其次，里头学问之渊博，毅力之宏深，实践之高妙，实在叫人叹服。魏相书细读再三，击掌叫好，直到这文章非寻常后生所能为，待拆了弥封，方知这位考生竟是陈静。三场考卷，所有考官给他打的全是圈儿。魏相书早就闻知陈静后生可畏，果然名不虚传。若依着试卷，解元必定就是陈静了。魏相书大喜过望，却又立马着急了。陈静身负官司，尊奉圣谕是要问死的，谁也不敢冒险忤逆圣谕，点了陈静戒元。魏相书心有不甘，反复朗读陈静的策论，知道这个后生志大才高，倘若蟾宫折桂，必为辅弼良臣。几位同来的考官看出魏相书心思，却想不出辙来。魏相书爱才心切，暗中打着主意，先不忙着定下名次，想想办法再说。碰巧这日陈静家的管家陈三金领着大顺找来告状，在行园外同门人吵了起来。魏相书听说是陈静家的人，忙招呼下边领了进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